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。 世界文明四地花开，却只有中华文化绵延不绝，生生如昨，历久弥新。我们寻根溯源，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明之源头在《诗经》。 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窈窕，淑女， 有何传奇？感叹息声泪俱下，有何争论？竹香菊雨挥老泉，是那写出了镜中花水中月的太虚幻境，是那纵论中医药横跨文史哲的石头记。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在《红楼梦》。 若出来宝玉探清门，十九的相公啊，他们二人的双感情。 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中国古典文学高潮迭起，汉赋唐诗、宋词元曲、明清小说，无不带给我们美的享受、智的启迪。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中国文化传播源远流长。甲骨金石、简牍帛书、活字雕版，无不沉淀了思想，凝固了时光。作为中文藏书量最多的图书馆，国家图书馆继承了四大藏书系统：皇家藏书、四冠藏书、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，现在已达到3500多万件册。可以说，中国国家图书馆既是国家的总书库，同时又是国家的古籍保护中心。这一次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2号展厅，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，将几十件珍贵的古籍善本陈列在眼前。那些经典的古典文学作品，在让我们重拾课堂记忆的同时，也让我们凭借典籍文字与中华先人们来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心照不宣。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联合诵读小站，我们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，寻朗朗书声，一同体验这场古典文学的鉴赏之旅。 床前明月光，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，词以抒情，歌以咏志，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，卷展时光，辉映文明。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，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古籍生动，经典诵读，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，品古籍，对话历史先哲。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，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。 那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展厅呢，就是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。整个展厅就是以这个时间顺序，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汉赋》以及这个唐诗宋。 走进展厅，伴随着工作人员的讲解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先秦时期的古籍。 那么首先看到的就是《诗经》，这个是我们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它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，所以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诗三百。那么另外呢还有6篇是生诗，所谓的生诗就是只有题目没有内容，这6篇被称为生诗。它收录的内容呢非常丰富，而且大部分都非常这个写实性非常强，比如说这个我们熟悉那个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它也用到了比兴的手法。 那么它按照音乐的不同呢，分为风雅颂三类，按照修辞手法的不同就分为赋比兴。这个赋比兴有的老师也都经常会把它念出一个小错误，就是念成赋比兴，其实它就是赋比兴，兴高采烈的兴。到这儿呢，观众大部分会对它的蓝色比较好奇，说为什么不同于我们常见到的黑色的这个版本。这就是有一个词大家肯定听说过，叫做蓝图，就是古人在印刷之初呢，通常会印一些样章，这个样章定成小册子，再翻阅一下看有没有错误，校正无之后再用黑色的墨正式印刷，所以这是这个蓝印本。这个之前这个校印本呢以蓝色居多，还有一部分是红色。 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 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工作人员讲解《诗经》，还可以隔着橱窗看到这次展览的这第一件展品。这本书啊，品相不错，略微发黄的纸张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展窗上的标注很清晰，标明了这件展品的版本：《诗经》汉毛亨毛长传，明铜活字蓝印本。我们知道《诗经》的传播以三家诗最为知名，鲁诗因鲁人申培而得名，齐诗出于齐人缘故，韩诗则出于燕人韩婴。秦始皇焚书之后，《诗经》以其口耳相传、易于寄诵的特点得以保存下来，在汉代流传甚广，三家诗就在西汉成为官学，兴盛一时。而出自毛亨毛长两位兄弟的毛诗虽然晚出，却在民间广泛传播。这四家呀，在说明和文字解说方面都有不同。我们今天看到的《诗经》多是毛诗，也就是这次展出的这个版本，汉毛亨毛长传本。不过呢，一开始我仍然没有想到这件展品还有更加珍贵之处。典籍博物馆文献版本专家赵乾老师为我们做了解读。 我们韩本这个很多的，这个我们光宋版是比如有韩诗，那么韩诗外传，那么我们还有朱熹著的这个诗集传，那么我们还有这个苏东坡他弟弟苏辙著的这个诗集传，这都是宋课本，这个那原课本也有一堆呢，对吧？这个也有一些，所以，我们展览的这个是有特色的，就是说，本身呢，因为是活字，对吧？蓝印本的这个又是活字本，那么是有它本身的一个独到的地方，而且这个书是孤本，不见海内，是近。仅此一份儿， 哎呦，这个很是珍贵啊！ 对，非常珍贵。所以大家看的时候，可能因为讲嘛，没有讲到版本这个地方，它主要是从《诗经》到这个《红楼梦》，它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办的这个展览，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展览中的使用的文献。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一打头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文献，非常难得，非常珍贵的文献。 但是我们看到啊，虽然隔着一个橱窗，古籍就在我们眼前啊，我至少我自己的感觉还是很特别的啊，我就摸着那个橱窗啊，感觉就是与历史啊， 就差进去了是吧？ 对， 就差穿越了。 对，确实有这样的感觉。 孤本。专指书籍的某一课本在世界上仅存一份，由于多种原因，比如历代统治者之焚尽、外强掠夺、奸商倒卖，或因时间久远、战火天灾等，无数中华文化精华被吞没了，而这也使得幸存的孤本成为稀世珍品。任何书籍一旦成为孤本，必然被束之高阁，也必然将绝大多数读者拒于千里之外。甚至啊，还有许多藏书楼都有祖训，说若以孤本示人，即被视为不孝子孙。这种情感应当不能视作文人的狭隘，只能说明中国人求孤若渴，我们对文化的坚守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。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展览的第一件藏品就是如此之重器，可谓三生有幸啊。其实从文献的角度学习古代文学，一定会是更加生动的学习体验。试想，当一本古书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看懂呢？或许那文字本身的只言片语，我们尚能寻章摘句吟诵一二，可是对于此书的卷数、版本、作者，甚至优劣和真伪，辨识起来都会有不小的难度。中国古籍卷帙浩繁，古代文献学又分为考据、目录、版本、编纂、集译等多个学科，时代变迁，学术门槛都为我们阅读古人的思想文化增添了不少障碍。不过作为大众爱好者或收藏者，我们也能够逐渐积累一些辨识版本的技巧。就说眼前的这本《诗经》吧，如何判定它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呢？版本专家赵乾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小窍门。 实际上这个蓝印本，您可能看的是它的就需要的内容，就大家给展出需要的内容。这书后边我印象里头有一个，为什么知道它是个活字本，它有一个字排倒，排横了，是吧？啊，排横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这个还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当时的排字工人他并不识字。 嗯， 他要识字的话他会排正，对吧？ 嗯， 他按照正常的，但是他排倒了，给把这字，这个也是。那么为什么说它是活字本，也在这儿是有这么一个它有这么一个证据，哎，它是活字本的证据。 嗯， 如果它都是正的话，大家有的人可能也看不出来，因为你不懂这个版本，不懂这个活字这个印刷的这个鉴定的这个方法，你实际上是看不出来的。鉴定的时候活字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，和正常的版本，和正常的印刷书籍有差别的，有区别的。它有很多的这个，你比如说活字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有墨重的地方，有墨浅的地方，就在一个画面上，在一个画面上版面上它会有重的地方，有浅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它是活字，活字你再就是你怎么给它弄成平了，它多多少少还会有一点点，每个字之间还会有一些这个差距。 嗯， 那哪怕差一毫米，甚至0.5个毫米，它的这个字它矮一点点，在你刷墨的时候它就会淤在那，墨就会淤在那地方，那么它就会重，墨就会，就你看在面，在这个版面上你就会看到这个字是它会阴，甚至很黑，很会阴。 嗯，一阴呢就有时候都不清楚了，是吧？ 对对，它会有这种现象出现。 嗯， 那个那么它高处的这个字有时候它墨就下去了，知道吗？它因为滑，它因为 滑下去了、它太高了 啊，太高嘛，它就会字会浅。 嗯， 它虽然也刷上墨了，但是你看的时候会觉得这墨，所以它会在活字的这个版面上你会觉出它有轻重，有的是可能几个字，有时候就一两个字，你觉得怎么那么怪，说这个版子按说都看，大家看正常的话都是墨色是一样的，雕版它不会有这个现象，因为雕版是拿刨子先给刨平了，那版子是平的，真正的平的。 嗯， 所以他完了在这上面再进行雕字，再刻字，对吧？ 嗯， 所以他的就是刷出来的版面一般的情况不会说有那个，那除了你那个墨你刷那拿那刷子没刷匀，他会有这个墨的这个重点重，就是阴的情况出现，或者黑的特别黑的状况出现，那其他的他不会有这种现象，那是技术问题了。 床前明月光，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，词以抒情，歌以咏志，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，卷展时光，辉映文明。北京文艺广播 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，从诗经到红楼梦，古籍生动，经典诵读，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，品古籍，对话历史先哲。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，从诗经到红楼梦，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。文化之门。 在参观从诗经到红楼梦的展览当中，我们时常能够听到观众当中有很多小朋友对于经典诗句脱口而出，滔滔不绝，这会让我们很多成年人感到汗颜和感慨啊。当我们离开课堂，没有了考试任务，是不是也就离开了古典诗词呢？我们做了一段街头采访，电波另一端的您也可以回忆一下，有哪一首诗在您心中至今印象最深，念念不忘。 请问您还记得您上学时背诵的第一首诗是什么吗？ 忘了。 说实在的，就这么多年都没有学古诗了，就是基本上一首完整的我都背不下来。 应该是床前明月光吧，疑是地上霜。 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 那个古道西风瘦马，那个是什么名儿忘了，那个谁还记着的。 没有哪一个感慨比较触动，倒是那个鹅鹅倒是触动挺大的，因为挺有趣。 怎么有趣呢？能跟我们说什么？ 就是它本来它是有一个典故嘛，就是讲的是那个 特别喜欢并且念念不忘的。我觉得就是具体的哪一首我不太记得，但是就像那种比较类似于思乡啊，或者是保家卫国有那种情怀的，就会让我比较感动吧。 伊须兮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忘了。 应该没有了。 没有啦。好好想想哪首诗是你特别喜欢的念念不忘的呢？ 有吧，应该是苏轼的明月几时有，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北漂嘛，所以还挺想家的。 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，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 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还会背诗吗？ 背诗吗？不会了。 好 OK。 或许日常生活琐事缠身，我们可能多要面对的是眼前的苟且，诗歌可能真的要与远方画上等号了。然而一场古典诗歌的回顾之旅，会让诗歌横跨山河，纵越时代，如此鲜活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和耳边。读诗，从诗经读到红楼梦，我们可以去古代，去庙堂，去江湖，去大山大河，去朝堂战场。读诗或许改变不了生活中的缺失，但是它能带给我们思路上的启发，文学上的享受和想象上的惊奇。那么中华文明的开山巨制《诗经》又有怎样的魅力和价值呢？稍后我们一起走进《诗经》的世界。 淑女

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可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7.6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。 关乎天文，以查十遍；关乎人文，化成天下。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，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，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，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，文化启迪智慧，文化滋润心田。每晚7点到8点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，涵涌智慧经典。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。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，词以抒情，歌以咏志。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，卷展时光，辉映文明。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，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古籍生动，经典诵读，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，品古籍，对话历史先哲。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，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。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京文艺广播，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，我是赵亮。我们继续古典文学的鉴赏之旅。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，以《诗经》开篇，恰如整个中国文学史正是肇始自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的音乐部分如今已不可考，而流传下来的文字仍然为我们展现了古代先民的世界与思想。风雅颂展现了不同的语言风格，赋比兴开创了抒情言志的艺术手法，而他关注现实的热情、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、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，也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，被人们概括为风雅精神。不过要说《诗经》被历代奉为经典，恐怕呀，还与一个人关系重大，那就是孔子。汉代提倡儒学，将据说是经过孔子整理的书都尊为经典，于是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并称为五经。也可以这么说吧，诗经本是诗之集合而已，有更多的作品。后来呢，经过孔子的编删整理，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305篇的经典之作。孔子删诗一说呀，出自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这部典籍当中记载，古者诗3000余篇，即至孔子去其虫，取可施于仁义。后面还有更加详细的记述，不过这种观点呢，从宋代以来就有许多学者提出反对意见了。今天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不认可诗三百乃是孔子编辑而成，但是大家都承认孔子对于诗经的重视。《论语为政》当中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思无邪。” 孔子主张礼乐，那么这思无邪贤可歌的诗经正是可以成为孔子诗与礼义的教学内容。2010年由胡梅执导、周润发等主演的电影《孔子》虽然受到很多质疑，但是影片当中孔子的台词还是十分讲究的。当然电影是大众艺术了，在经过通俗化的处理之后，很多援引自《诗经》的词啊，已经不易被发现了。比如这一场齐鲁甲骨会盟的戏份，齐景公猜想主张礼乐文化的孔子一定是懂礼而少勇的，所以呢，他想用武力来劫持鲁侯，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而在会盟当中呢，这个阴谋被孔子一眼识破，他的一番慷慨陈词展现了作为外交家的才华，也展现了《诗经》语言的魅力。 鲁国愿与齐国以礼相待，勇气干戈。齐鲁两国虽然是异姓诸侯，实则为手足之邦，结盟之后两国合体无间，如同一国呀。 李大夫所言甚妙，四海之内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所以两位君上都有为周天子守土之责。 二位君上，臣有一意，两国定盟之后，齐鲁为结盟之邦，有互助之责。齐国日后对外有战事，鲁国应该出兵车500乘加盟作战。 好，此意不错。两位君上，微臣也有一个提议，这次会盟之后齐鲁即结为盟邦，那么臣敢请齐国归还30年前占领的鲁国的汶上3城。 我看也不是不可考虑。 陛下， 君上，君子无戏言，言必信，行必果。 来， 感谢齐军承诺还我失地，干杯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孔子引用的正是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当中的诗句。风雅颂是《诗经》的分类诗体。风就是音乐曲调，国是地区之意，国风就是各地区的音乐。15国风啊，涵盖的地域大约相当于今天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以及湖北北部一带。雅就是正，也就是朝廷正乐。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，小雅74篇，除了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之外，其余也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。颂则是宗庙祭祀之乐。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、讽谏和娱乐，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那么在编辑成书之后呢，又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，在祭祀、宴饮等场合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诗经内容非常广泛，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，尤其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比如保存在大雅和颂中的祭祀诗，大多是以歌颂祭祀祖先为主，或叙述部族的历史发展，或歌颂先王的功业。还有很多反映农业生产和经济规模以及劳动过程和生活情趣的诗歌，比如国风滨风七月是风诗当中最长的一篇，共8章88句380字，它叙述了农夫一年之间的艰苦劳动。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先民们种田、养蚕、纺织、酿酒、打猎、凿冰、修筑工事，当然他们的劳动成果多为贵族占有，而农民自己呢，吃苦菜、烧恶木、筑漏屋，严冬时节还要填地洞、熏老鼠、拆窗缝、涂门隙。千百年后啊，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当时农业生产的状况，还能感受到西周农人的不幸和痛苦。 诗经中还有以群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宴享诗，更多的是反映了当时贵族生活的欢乐与和谐。比如那首非常著名的《小雅鹿鸣》，这就是天子大宴群臣的嘉宾之诗。 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簧，成筐是浆，人之好我，是我周行。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蒿，我有嘉宾，得音恐招。市民不挑，君子是则是孝，我有执酒，嘉宾是宴肴。悠悠鹿鸣，食野之禽，我有嘉宾，鼓瑟鼓琴。鼓瑟鼓琴，和乐且单，我有执酒，以宴乐嘉宾之心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样的宴享并非单纯为了享乐，而是有政治目的的。在这些宴饮当中，体现的是礼的规则和人的道德规范。对于纵酒失德的宴饮是否定的，而赞美的呢是受礼有序、宾主融洽的关系，发挥的是亲亲之道、宗法之义。诗经中的战争诗除了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，也强调了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，而不具体去写战场的厮杀格斗，这是崇德尚义的精神内涵，也有使敌人不战而屈的政治理想。而诗经当中的战争徭役诗则完全是对繁重的徭役表示愤慨厌倦了。还有那些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，比如《卫风伯兮》第二当中说：“自伯之东，手如飞蓬，岂无高木，谁敌为荣？”所谓“女为悦己者容”嘛，所爱的人不在眼前，梳妆打扮似乎也失去了意义。率真质朴地写出了女子想念丈夫的相思之苦。当然，《诗经》中也有相当比重的爱情诗，不仅写相慕相恋、相爱相思，也有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、婚姻不幸的哀歌。今天读《诗经》，我们还可以结合其他史料来窥见历史事件的多个角度，比如这一首《背风二子乘舟》。 二子乘舟，二子乘舟，泛泛其景。怨言思子，忠心样样。二子乘舟，泛泛其事。怨言思子，不暇有害。 这一首《二子乘舟》是《诗经·背风》的第十九篇。这首诗翻译成白话文，可以这样来读：你们两个乘船走了，船儿飘飘远去，多么思念你呀，心中的恋意难除。你们两个乘船走了，船影渐远渐没，多么思念你呀，切莫遭遇灾祸。诗中这乘船远去的两个公子是谁呢？是魏国的公子吉和公子寿。他们两个呀，为了兄弟情谊是争先赴死，魏国人呢感其精神，就编写了这首诗，广为传唱。那兄弟两个遭遇了什么事儿呢？关于这段故事，请您收听接下来的广播剧《二子乘舟》。相传呢，魏国国君魏宣公有三位公子。长子公子吉，次子公子硕，三子公子寿。这公子吉作为嫡长子呢，成为了国家的储君了，他德才兼备，深得民心呢。对此啊，宣公既感觉到高兴，后继有人了吗，同时他也有所忌惮，害怕这公子吉什么时候别来这僭越夺权，那就麻烦了。而庶出的二公子，这公子硕呀，见此情景，他是心怀鬼胎。凭借着自己的母亲受宠，他是新生了一条妙计。 母后，儿子不要活了。 不哭，谁欺负你了，母后定替你做主。 今日常听百官言说，活该我当不上储君，那公子吉有什么了不起的？ 全公驾到。 你且收声，大王来了。臣妾参见大王。 儿臣参见父王。 你们母子二人的谈话我都听到了。说，虽然你与公子吉不分伯仲，然而公子吉乃嫡长子，祖宗之法不可违。难道你仰仗着母后的威仪恃宠而骄吗？ 儿臣不敢。 硕儿，你要怪就怪为娘并非正妻吧。可是大王平日里对我们母子关心的还少吗？你不可造次。 硕儿虽是庶出，可正如母后一样深念君恩。那公子吉虽是嫡出，可他功高盖主，行为不端，坊间也多有传言。 哎呀，我儿不当储君事小，可如果君上有什么不测，那臣妾也没法活了。 这，唉，公子吉之一心我也早有耳闻，可是公子吉已经成事，我们又该如何是好呢？ 父王，不如臣的出门之时杀了他。 公子硕要谋害储君公子吉，打算呢趁着公子吉出门远行的时候派刺客前来暗杀，而这一切安排恰恰被路过的三公子公子寿给听着了。公子寿与他的大哥公子吉是情义笃厚啊，于是他来个将计就计，他来到公子吉的房中假借叙旧，哎，就把公子吉啊给灌醉了。然后呢，他换上了公子吉的衣服出门，佯装游山玩水去也。杀手以为大功告成了，正要回去交令呢，忽听得身后传来了马蹄声响。原来呀，真正的公子吉酒醒之后闻风而至，这才来到河边。 寿儿，为兄没有保护好你，才致你落得这般下场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寿儿。 什么？你说他不是公子吉？ 本王才是公子吉，本王才是啊，你杀错人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将我也杀死，回去复命吧。 诗经之于中国文学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，它奠定了我们诗歌的审美情操，也哺育了一代代伟大的诗人。而如此光辉的起点毕竟与我们相隔三千多年，阅读诗经啊，往往出现注解的字数几倍于诗歌本身，读来不免古傲急屈，不会很顺畅，那更不要说每天背诵意兴阑珊了。面对着这样的阅读障碍，时代之隔，东方美学探究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插画家红雪却特别喜爱诗经，而且在他眼中呢，诗经一点都不遥远，可以为我们的现代生活提供很多的智慧和情趣。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。 对我自己来讲，其实我是很喜欢诗经的。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呢，就是看起来好像已经有一定距离了，但实际上我们又能在当中发现一些很好玩的一些细节，跟我们的生活是相关的。比如说这个诗经里边呢有一篇叫做格谈。格呢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用麻来纺布，用来织成纤维，用来织布的这个原料，是一种藤蔓。 那这个格谈呢，说的就是一个女性，那她看到这个植物的生长，然后还有她生活里的一个纺织织布的一个场景，然后引发出来她的一些感受。有一句说，是意是货，为织为戏，服之无益。我非常喜欢这句诗，我们就说这个服之无益这四个字。他说的呢，是说他穿着自己织就的这个手工来做的这个衣服，不管怎么去洗啊，洗来洗去它变旧了，但是怎么穿它都不会感到厌倦。那我想到呢，就是现代生活呢，作为女性，我们可能每年都要买很多的新衣服，然后有的时候衣柜里边都已经有堆不下的衣服了，而且这些衣服呢，很多是我们现在说的爆款，它其实可能并不是一个可以明年还可以穿，后年还可以穿的一个衣服。但这些衣服呢，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服之无益，就是怎么穿都不会厌倦。真的有这样的一种衣服吗？就是作为一个现代的一个女性，可能大家会想，哎呀，我所有的衣服可能穿了一季我都不想再看了。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生活，我们总是在想我们的更替啊，包括我们现代的这种设计，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新鲜点吸引我们往前走啊，但是对这种一样东西的真爱呢和钟爱却是不容易得到的。关于这个服之无益这四个字的这种演绎吧，我觉得它其实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。它虽然用了短短的这个四个字，但是其实对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有启发的。 感谢红雪带给我们的建议，我们也坚信啊，咱们优秀的古典诗词，它的作用和价值绝不仅仅在过去，也会指向今天和未来。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我们的古典文学鉴赏之旅已经悄然开始了。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是，除了咱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，诵读小站也跟我们这一次的特别节目有一个系列的联动的过程啊。那么在诵读小站每天的节目当中，会有几个时段播出咱们经典古诗词的朗诵的片段，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关注咱们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，参与到我们的诵读征集活动当中来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的古典文学鉴赏之旅会到达哪个时代，哪部作品呢？咱们下一期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再见。接下来是演绎群英会。 蒹葭苍 金秋十月周末狂欢开始了，送积分享折扣，尽在10月19号至10月21号新老会员来电即享95折优惠，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购物立减5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。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，我们祁宇的枸杞。 说到这个枸杞啊，在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哈，这个是好东西，男人女人呐、老人小孩啊，都是可以吃的，对身体特别有好处。但是你一定要吃到好的、健康安全的枸杞。 建议大家多吃枸杞，但是吃枸杞，您吃的枸杞和我们吃的枸杞可能不一样。 没错， 因为我们吃的是真正好的枸杞。那有朋友问说，什么是真正好的枸杞？